着你慢慢走。 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这心头了亲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啊，我携着泪驾着风，一朝霞舞彩虹，蓝天写满我忠诚。

那绿草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的心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要活乐。传说是人们的希望，也包含着先辈的嘱托啊。 有一只注定

下听歌，请欣赏张正仪演唱的《我愿》，胡松华带出的拉网小调，刘义珍带出的真情还在老地方。 感叹人

Yeah. 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村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中国的花。